喂，政治好丑恶噶喎！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喎，我哋唔识噶喎。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經赤化的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還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這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嗯，啊，好香嘅茶， 好香啊， 好香啊！佢，我哋喺咪后咧，先都同咗阿大雄咧试咗，呢个系咩茶啊？呢个系 呢个就系嚟紧，我会介绍呢一个地方，就系位于台湾嘅正中心南投县嘅竹山镇嘅茶林溪乌龙茶嚟嘅。 哇，呢个乌龙茶正，我哋睇一睇先啦。我知道先咧，大雄咧带咗好多好靓嘅相，当地嘅相，究竟系咩样貌咧？同东山乡系咪唔同咧？ 呢个茶园咧好特别，佢就唔系我呢只茶嗰个产区嚟嘅，但系呢个地方我都想讲下，因为。好多人喺 Google 嗰度打呢個台灣茶園，都會走呢張相出嚟。 哦，呢張 係。咁我就實地去睇啦。呢個就其實佢都係位於呢個竹山鎮嘅茶林溪嘅，但係佢就位於茶林溪比較海拔低少少嘅產區。咁佢就叫做八卦茶園啦。 八卦。 係啦，喺上邊望落去好似一個嗰啲易經嗰啲符號咁樣嘅。係 啊， 佢好得意嘅喺。攞航拍影落去真係好靚好靚。點解咁多人會講呢個茶園呢？因為睇落去就已經好似一個廣告嘅照片咁樣啦。因為都好耐之前，徐若瑄已經喺依度買過一個春莊茶嘅廣告，跟住就出咗名啦。 原來真係等於金城武去過依個嘅台東依個池上，變成金城武樹，變咗依個白浪大道咁好。依度能曾經係依個嘅徐若瑄喺度拍過廣告，又紅咗嘅。 係啦，跟住見到呢個就更加犀利，見到下邊成片雲海啊。 係啊， 其實雲海下邊就係台灣其他比較海拔低啲嘅平地嘅地方嚟嘅。咁依個產區就係剛剛你飲依一。茶嗰個來源地啦， 茶林溪 、其實好耐之前喺日治時期之前咧，佢就種咗好多杉樹嘅。咁但係喺日本統治之後，佢就成個鎮主要係產呢個竹，好靚嘅竹。咁所以佢就叫咗做竹山鎮啦。咁茶林溪呢個地方咧，佢嗰個海拔係都去到1800公尺以上嘅， 高山茶係 好高好高噶啦。台灣我哋見到咧，係後邊係咪好似退咗地咁樣？ 係啊，係啊， 好有趣嘅。依度點解今日個題目叫做依個尋幽探霧咧？因為可以睇到依個台灣嘅茶園上邊咧，完全係俾個雲霧籠罩住嘅。我離遠見到個棵樹咧，可能隔幾秒鐘之後，佢就唔見咗噶啦，係真係你好似置身於一個仙境咁樣咯。 所以我都好中意去台灣，因為其實佢哋好多啲個高山地方。依位就係、是，依位唔理咧。 就係小弟啦。 又唔同咗裝扮呢、這個。 係啊，依個就比較襯翻呢個背景啦。 好似我扮村姑，有一個好強烈嘅扮村姑。依個就係你哋真係去到當地嘅地方去。試下佢哋體驗下啲茶嗰感覺。其實天氣點樣嘅上，係咪真係涼涼地嘅？ 其實當時係好凍嘅，因為我依個季節去嘅時候就佢啱啱採完依個秋茶嘅。咁當時天氣就真係由即係可能係差唔多10幾度左右啦。咁同埋見到後面好多雲霧咧，基本上濕氣好重好重嘅，係又濕又凍咁樣嘅。嗱後邊就見到依個茶園咧，後邊係種咗好多竹樹喺度嘅，都仲係因為台灣尤其是依個產區咧，佢比較尊重依個完整嘅生態啦，佢就唔會話燜曬所有嘅草同埋其他植物，佢會保留翻一啲其他嘅雜草啊、竹樹啊、花啊咁樣，等佢依個地方嘅生態完整啲。 咁啲茶生長就會開心啲噶啦，多啲鄰居啊，多啲多啲雀仔啊，多啲蟲仔喺度玩下咁樣咯。咁所以其實等陣一路都睇到嗰啲茶樹其實都幾健康啊，好翠綠。 其實佢哋 係 用有機嘅農嘅， 佢哋叫做自然農法。 哦、自然農法， 因為有機其實佢就係透過好多嘅計算或者係一啲科學嘅實證嚟到去令到佢唔需要用農藥但係其實。真係自然農化，佢係要透過種植好多其他嘅農作物，或者係例如係水果啦，或者係竹樹啦，然之後佢就令到呢個土壤受到其他植物嘅滋潤， 嗯， 咁就令到生態完整，所以可以話係比起有機茶嘅滋味係更加完整嘅。 哇！你見到其實嗰個環境地方都已經好似去咗一個西岸，係啊，仙境啊，我哋啲霧氣啊嘛，係一個背景，你見到有冇人，同埋全部都係一片綠色嘅，你會覺得好似同個大自然去到已經好近、好近、好近， 好似去咗個水墨畫咁樣。所以點解有時啲人成日話飲啲廣告誇張啊，飲杯茶好似飄咗去仙境咁樣，但係你去到真係嗰個地方咧，其實睇到原來啲茶真係生長喺個咁靚、咁天然嘅地方，所以。我其實我都係抱住一個好唔係好放心嘅心態去到睇啲茶園，因為我哋成日睇新聞會見到話好多古靈精怪、農藥啊、除草劑等等，但係當我實地真係去到依啲茶山，認識到茶農之後，原來佢哋真係好好，對依個大自然好尊重，同埋佢哋真係好。驕傲，因為係佢哋祖先留落嚟嘅土地嚟噶，佢哋要好好咁樣去打理，同埋佢哋對台灣自己本土嘅茶葉係好自豪嘅。 絕對係，絕對係。我記得去東山嘅時候，阿福哥同我哋講完之後咧，佢係覺得好樂意分享佢嗰種傳承嗰種智慧，亦都希望能夠傳到俾個小朋友。嗱，依個就係嗰個茶花香唔香咧？其實茶花， 茶花其實個味道唔係十分濃郁， 淡淡地， 淡淡嘅，好似佢嘅茶葉咁樣，係一種有少少帶一啲甜味啦，聞落去有少少芳香，但係好淡薄。非常之優雅嘅一個味道，就唔會話好似一啲好濃郁吸引啲蜜蜂嚟採蜜嗰啲花咁樣咯。 我哋睇下一張相先，依個就係 close up 見到嗰個茶葉啦，好似啲廣告啊，攞住隻手跟住後邊背景，跟住就見到一個茶葉。而且個形狀都講講下，佢有個葉框同埋個葉尖，其實介紹依個就係一個靚嘅茶狀，係咪咧？ 其實咧一般嘅茶葉個形態都係咁樣嘅，無論係普洱茶、烏龍茶定係綠茶都係咁樣。佢哋都係屬於依一個叫做山茶科嘅一個茶樹啦。咁我哋見到正中間係咪有少少突出嚟咧？有個尖端端，嗰個就係茶葉嘅 BB，就係依個嫩芽啦。就係茶葉之中最矜貴嘅一個等級。咁然之後，佢右手邊包住佢半掩嗰塊咧，就係所謂嘅第一塊葉。通常咧，我哋烏龍茶嚟講都會係採多幾塊嘅，但係綠茶咧就會係淨係採一片芽同埋一片葉。 嗯， 烏龍茶咧佢特別啲，佢係需要埋下邊嗰個款嘅，因為嗰個佢哋叫茶梗啦，茶梗喺浸泡嘅過程裏邊，其實係可以出到一啲好得意嘅甜味嘅，而嗰個茶芽咧就出到一啲芳香嘅一啲金金地啦，一啲好。非常之嫩又嫩，同埋好大自然嘅一啲清香嘅味道嘅。 哇！依個完全即係一張廣告相片啊！ 係啊， 手同埋嗰個葉咧，因為佢形態好靚，好優美啊。 係喎，隻手又靚。 係係啦，好緊要，手又靚，葉又靚，背景又得。好，我哋下一張嚇。 好。 好，咁依個就係變啦，開始又終於唔係啲綠色嘅嘢啦，變咗茶 啦， 炒完之後嘅狀態啦。 這個就係製成咗嗰個茶之後，其實就係烏龍茶佢一路攤喺度嘅一個。叫做半製成品咯，咁頭先阿德寶成個製茶過程都俾大家睇到啦，咁我喺度就唔花太多時間去講啦，咁就見到頭先嗰啲就係一啲準備去到烘焙嘅 一啲嘅狀態。 好有張好 Q 嘅圖案， 去到依張咁 Q， 係咪覺得同頭先嗰個氣氛好唔同咧？ 突然間咁 cool， 因為我哋即將搭飛機飛去另一個地方。 原來過場嚟嘅，我哋由台灣飛去邊處咧？ 呢度就係一個見到一個好似主題公園咁樣嘅畫風咧。呢個就係喺福建嘅武夷山， 完全同國內好啱，係突然間好 cool 咧。本來好文青嘅，突然間變成一個 look。OK， 但好在去到都仲係一個非常之山明水秀嘅一個風景嚟嘅。咁武夷山去其實大家有睇到啲旅遊書都知道啦，其實佢係一啲好多嘅好秀麗嘅一啲河流，同埋一啲好得意啲石一嚿嚿突出嚟嘅岩石。所以武夷山嘅茶，我哋一般叫做岩茶，係自岩石裏面生出嚟嘅。你見到呢個兩個岩石咁樣個罅隙。然之後後邊就一個茶園啦，我係幾中意依一個咁嘅氣氛。 構圖同埋啱啱好個茶園就喺個嗰個岩石嘅隙嘅中間，亦都見到葉喺度生出嚟。啊，依個同台灣嗰個先你見梯田嘅形狀嘅茶園有少少分別啦。 其實呢個咧，呢個主要係一個示範茶園，主要係俾我哋遊客去到參觀嘅啫。等陣可以睇到一啲更加係喺深山裏邊啲岩石度標出嚟嘅一啲茶樹，我哋可以再去下一張啦。咁見到武夷山。主要的岩石都是这些很垂直，好像以前的火山运动那样忽然之间走上来。 这是不是那只就是六边形那只岩石？ 那又不是，它跟我们香港赤洲那种不同，它这些是真的忽然之间在地下错开上来的，它不是熔岩来的，它真的属于一些岩石。但是它就可能一片片咁樣。 我見到好大嘅字，大紅袍，好刻意喎嘅字。 其實係有必要咁刻意嘅，因為真正嘅大紅袍係就係佢右手邊嗰幾棵樹。 我哋先見到中間綠色好大棵，嗰個就係大紅袍。 依度其實有六棵咁多嘅，係主要我哋而家市面上咪成日買到好多大紅袍嘅。其實大紅袍主要係呢幾棵樹嗰度嚟嘅，咁佢哋就係武夷山呢個經濟命脈最大嘅精神嘅象徵。 哇！所以好大嘅，即係雞蛋大紅袍， 真係攞嚟供奉。 係供奉，即係呢個真係要好好保護啦。呢個係佢哋嘅即係風水命脈，唔可以破到啊。OK， 咁呢、這個又係好靚喎呢度。 呢個咧就係頭先所講啦，係一啲比較深山冇乜遊客會去嘅地方。咁其實都係一啲啲升起嘅岩石，但係这个是大概是宋朝初期起的一个茶园来的，它就其实都是属于梯田的形状，但是它每一级呢是它不是一级级落的，它是一大级一大级这样落的，它这个就叫做盆景式的茶园，那就是等你的水可以充分这样在每一级那里滋潤個茶葉咁樣，佢哋係透過依個地勢嘅因素，同埋茶嗰、那個茶葉喺岩石嗰度飆出嚟咧。岩石本身佢係嗰個水分係走得好快嘅，所以佢哋要用一啲前人嘅智慧嚟到去保存住個水分。 哇！果然真係一個嘅智者嚟， 係啊， 即係唔好睇少啊。依個係咪你咧？ 呢個亦都係小弟嚟嘅。 係，哇！你都幾多相片㗎？係 啊，我就喺其中一級嘅茶園嗰度就。茶啦，咁其实呢个岩茶都系属于乌龙茶嘅，咁但系佢同头先台湾嘅乌龙茶个分别就系呢个岩茶主要系一条条嘅，好明显嘅一条条嘅形状，但系乌龙茶咧，佢由揉捻嗰个步骤就会令到佢变成一座一球球咁样，所以好易认嘅。 个形态上面都几大分别嘅， 但系呢度普遍佢啲茶叶个。葉形都是偏比較大一點 的，大火好像我們台灣的相對小一點，會不會 基本上它是岩茶的話就會比較肥一點，台灣的就比較優雅一 點。這個就是我們之前可能我在台灣看到那個工廠裡面都看到他們的竹籮裡面，但台灣那個就比較舊一點，這個就可能比較新先進一點，你將葉就擺喺度啦， 係佢就一籠籠咁樣擺喺度喺室內進行一個圍雕嘅工序，同埋佢之後就等緊一個工序咧，可以睇下一張好有趣嘅相片。呢、這個就係嗰度嘅茶。 製茶師就同我做一個特訓，呢個步驟我哋叫做搖青，就係喺一個竹籮上邊咧，等陣會攤啲茶葉喺上邊，咁就左右搖擺嚟到去，等佢好似炒餸咁樣，等佢不斷咁翻滾。但係呢個工序你唔好睇小佢，其實呢個籮好重嘅，再擺埋一大堆茶葉落去咧，咁佢就好重好重，係搖唔喐嘅，所以佢就俾咗兩對手花鞋，佢要我訓練到咧對鞋可以彈起，仲要打圈嘅。 哇！練功嚟㗎，呢個係內功心法嚟㗎喎， 要扎馬㗎真係。 哇！你見你手掹掹得唔得啊？你 唔得咯，所以見到咧，我其實喺度做樣嘅。 做明朝你女張係。 因為我一搖咧，啲茶葉就跌曬落地。 哇！所以如果能夠啲師傅能夠做到頭先你講嗰個狀況都嗰個內功心法都。 是 不簡單喎，先你話令到嗰隻繡花鞋喺個竹籮上面可以翻滾一轉， 仲要打圈， 打圈， 所以真係依個真係功夫嚟嘅，冇廿年啊卅年嘅經驗，真係好難做到順手。 真係冷知識，真係唔知道。大家以為好似我咁喺度咁搖搖搖咩搖搖完啦，原來唔係咁簡單。呢個你都係造型照嚟嘅。 係啦，依個更加係造型照，因為依個就係一個武夷岩茶最關鍵嘅一個步驟，就叫做烘焙。咁其實台灣嘅烏龍茶都要做依個工序嘅。咁但係咧，佢哋特別依間房係其實。而家見到好熱好熱噶，真係我都身水身汗，因為見到後邊嗰啲竹籮，其實下邊已經係烘曬啲炭喺度噶啦， 即係一個直情烘焙。 係啦，依個烘焙室嚟嘅。咁我見到我手上邊嗰扎茶葉黑掹掹咁樣，其實已經係一啲製成品嚟嘅，佢已經係烘到變成我哋。坊間所見大紅袍咧係黑掹掹咁樣嘅， 就係呢個狀態㗎啦。係啦，咁你就做一個咁樣擺喺手落去， 我哋 feel 下感受下。 冇錯，我哋用呢個紫砂壺泡功夫茶就係用呢啲咁樣嘅茶葉， 掹掹嘅茶葉啦。 係啦，出到嚟個味道就係一個好濃郁嘅一個焙火嘅香味。而我離開咗呢間房之後，除咗身水身汗之外，我成身都係充滿住呢個茶嘅香味。 係咪發覺皮膚肉滑咗咧？更加會 簡直係浸焗完桑拿出到嚟咁樣。 哦，依個就佢哋當中啲街上邊好多啲名茶嘅地方。 係啦，依個我想特別提到咧，就係我喺離開武夷山之前咧，我就去參觀佢哋嗰啲市區啦。咁我就見到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就係哇，佢哋好犀利喎！點解成條街全部都係茶館嚟嘅？咁我就即刻諗起我哋上水嗰啲藥房。咁 都似 跟住咁，但係我就問當地嘅導遊啦，咁佢就同我講，其實咧佢哋係將呢個地區的功能劃分得很好嘅，佢哋嘅內城區係冇依啲咁嘅茶嘅企業，佢哋內城區就主要係學校、住宅同埋一啲民生嘅設施，而我哋見到依啲咧就係近住武夷山嘅機場附近周邊嘅一條大路，基本上佢係成個茶葉嘅一個集散區嚟嘅。我哋即係外省人啦，或者係外國人，一落到機場，出到呢條大路咧，就係 shopping 噶啦， 即係要你買嘢噶啦， 係啦， 即係同台灣啲好唔同啊！台灣啲係唔會叫你買，但你經過上，你見到佢冇咁優雅嘅地方，就係俾咗個牌匾，你見到啲膠袋雜雜亂亂啊，即係冇嗰種。 因為武夷山始終這個茶葉都是它最大的經濟命脈來的，所以它是可以支撐到整條街呢都是不斷地有人去到買茶和做買賣的。但是我都挺欣慰的，就是原來它山上面那些生態環境都仲係好好嘅，咁佢哋即係我會幾欣賞佢將呢個商業同埋民生同埋農業可以好好咁樣去分配咯，就唔會話好似我哋藥房開曬喺啲住宅區嗰度，等我哋冇啖好食咁樣咯。 明白，好，我睇下一張先啊，見到好依、這個又去邊度啊？ 準備又搭飛機去另一個地方啦。 搭飛機啦，依、這個我哋又會去，我哋先去完台灣就飛咗去武夷山啦。我哋去邊度？ 而家將會去中國嘅一個邊境嘅地方，咁佢就係、是。是屬於雲南省的西雙版納。 哇， 其實西雙版納這個地方呢，它主要平地的建築都是這樣的，是不是好像去了泰國、 我以為這個泰國 是這個泰北的地方的， 因為其實雲南的南部即是西雙版納，正正就是接壤著老窩和緬甸啦。其實它平地呢主要是一個 小一個少數民族叫做旗人邊一個太字，佢哋叫做傣族人住嘅。佢哋嘅服飾咧，完全係泰國人嘅服飾嚟嘅，係好似嗰啲薩瓦迪卡嗰啲咁樣嘅。但係上到山咧，就係依個景況啦。上到山區係啦，你完全見唔到一啲好文明嘅色彩。你見到係我哋依啲叫做村寨，佢其實都有少少地面嗰啲建築物嘅影子嘅。你睇啲屋頂，但係全部都係好簡陋，同埋真係一啲平房。見到室內咧就係咁樣噶啦。 哇，真 係 好簡陋啊！ 係啊，但係好舒服嘅成個環境。你見到我用一部手機影相咧，都影到啲光影打落去咧，係好靚嘅成個環境。可能佢哋當地人覺得咁嘅環境好鬱質啦，咁或者係好即係佢哋嘅生活條件可能好差咁，但係可能我哋城市人就係會向往依啲咁樣嘅生活咯。 好簡朴地嘅生活， 同埋一出到去又係日出嘅時候咧，就係對住依個咁樣嘅風景。係完全對面所有嘅山頭都係茶山嚟嘅。 哦，係茶山嚟嘅。 因為佢哋係用村寨嚟到計一個茶區嘅單位，而當中一個村寨可以係包括幾個山頭咁犀利嘅。咁就依個規模係比起台灣嗰啲，可能一個山裏面會有好多唔同嘅莊園啊、茶區咁樣啦。或者係武夷山去武夷山就。可能一忽忽，因為佢始終啲岩石將佢嘅地理環境切割開嚟，咁但係雲南咧，佢係真係可以用地大物博去形容咯。成呢度幾個 山 頭， 山都 可能都係一個村寨嚟嘅啫。 哇！即係中國真係地大物博，真係冇錯。好，依棵佢哋嘅茶樹， 唔止地大物博，連啲茶樹都大過人， 都大過人好多。我哋見嗰啲爭好遠。係 啊，我哋頭先見到，無論係台灣同埋武夷山嘅茶樹，都係偏比較梯田式啦，同埋矮過個人噶啦。但係依啲我哋叫做雲南嘅古樹茶，古樹茶其實就係、是至少是要超過200至500年的樹齡，才可以叫做古樹茶。相傳咧，其實我去嗰個產區就係位於西雙版納嘅東邊，佢哋叫做江北，咁或者我會咁樣形容咯，就係、是好似法國咁樣去分開左岸右岸，中間有一條河流，好大嘅河流叫做瀾昌江。嗰條河流流過去緬甸同埋越南嗰邊咧，就係湄公河嚟噶啦。 上咗地理課添，依個係你嚟㗎，係 啦， 入唔到樣嘅。 依度俾你見到我依個靚仔身嘅高度咧，同身後嗰棵樹嘅比較，你就知原來後邊嗰棵你想象都係茶樹嚟㗎。 因為我哋印象中茶樹都相對比較矮啲，原來佢可以比人仲更加高嘅，可以。係 啊，跟住你就可以睇到嗱，佢其實個茶葉嘅形狀冇呃你嘅，真係都係有個嫩芽同埋有幾片嫩葉咁樣，同我頭先揸住喺手掌心。系啦，見到係一模一樣嘅葉種，但係雲南嘅葉偏係大葉種比較多嘅，所以佢就比一般嘅茶葉更加大片。所以雲南盛產嘅普洱茶咧，一般都係好大塊葉嘅，好有趣。 採摘時候咁點樣？佢都比較 跟住就可以睇到啦。 好睇點採先，要爬上去嘅。哇！ 你見唔見到佢特登揀一個斜斜地嘅山坡，然之後加兩條竹竿， 咁就咁爬上去，即係搭咗一個好似個棧道咁樣，就咁行上去。 跟住耍雜技咁樣，佢就慢慢沿住依條樹幹啦，咁喺由低開始慢慢，佢已經採緊茶噶啦。其實跟住下一張就見到佢開始要擒上去噶啦。 你有冇試過嘗試去感受下咧？ 當然冇， 因為危險啊，真 係。一來佢哋真係好危險啦，同埋二來就係佢依啲茶樹，因為係國家級嘅文物嚟噶。你諗下，佢係依棵樹至少有300年。所以是不可以被人亂咁去， 即係冇得去做 demo， 冇得去體驗嘅，所以一定要有專業嘅一啲嘅採茶，當地一啲嘅西雙版納，可能嗰度啲嘅原住民啦。 冇錯，同埋咧，佢哋我可以體驗嘅就係依個炒茶嘅過程啦。但係係咪同頭先嗰啲爐好大分別？ 係啊，我哋啲好 mini 嘅啫嘛，炒時睇下成個人呢個鍋啊嘛，好似 係啊，佢我基本上我個人一。烏埋去咧，就已經係蒸熟咗。 哇！真係要依、這個哇！依、這個又做營銷啦。 所以咧，依、這個佢你見唔到有煙咧，其實佢冇開到。 冇開到，因為如果開著咗係好，即係成蒸面蒸成個人係，即係似一個桑拿房咁樣嘅喎。 同埋普洱茶個製作係唔似烏龍茶，佢係 只係文火咁樣輕微咁樣去熱一熱，咁就已經要攞翻上嚟噶啦。咁如果俾我哋咁樣玩咧，個茶燶咗，咁就已經唔要得噶啦。 所以冇得俾你去體驗，即係只可以俾你去體驗見一見啊！啊，依杯就係佢哋嘅， 依杯就係佢哋好簡單嘅一杯普洱茶。其實佢哋飲茶好簡單噶，就係、是佢哋係特登啦，為咗我哋遊客而準備一啲好精緻嘅杯俾我哋、但其實佢哋自己飲茶係用一個好大嘅一個飯碗，然之後將一啲好青嘅鮮葉就咁擺落去。佢哋唔會用製成嘅茶葉嚟自己飲嘅，因為嗰啲係攞嚟賣錢嘅農產品。 所以就用啲最原始嘅葉，即係抌落個水裏邊。 跟住就喺個鐵鍋度潑啲水出嚟。 嗰、個都幾有意思，幾有趣。 係啊，所以就係體驗到原來我哋喺城市裏邊嘅飲茶藝係咁精緻，但係其實喺農家裏面飲到嗰杯茶呢，原來可以咁好飲嘅。佢哋唔需要話好多講究，佢就喺呢個柴火上面去煲水去煮飯。同埋想提出一樣好得意嘅嘢，就係呢，佢哋呢一個山區，佢哋住嘅部落叫做哈尼族。哈尼族係一個武權嘅社會嚟嘅，女人係當道嘅，所以主要係女人出外工作，同埋接待我哋嘅都係女士嚟嘅，而男人就喺後面燒柴啦，或者係喺度煮飯 喺廚房裏煮嘢嘅， 係啦。 哦，呢個女即係女武系嘅國一個嘅社會制度， 社會一個文化。 我知道喺大陸一啲嘅少數族，或者啲西藏嘅地方，或者去到頭先係呢啲地方係媽咪係。女性是男士就在家裡湊仔， 他們負責接待 外來的人咯。但是他們真的很好，好到我真的有點不好意思，因為他們為了我們幾個年輕人的來臨，就劏了一隻豬和殺了一隻雞，就好好款待我們。 哇，即是當你上賓喎，真係他們豬和雞是他們的生財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殺了就沒有了， 真的需要在一些大日子才會咁樣大排筵席嘅，所以我都覺得好驚訝咯， 好感動啊！真係佢哋嗰種熱情誠意。好，依度咧位置係見到 依個就係佢哋屋企裏邊嘅一個少少，佢依一個位係喺採完茶之後攞嚟曬嘅一個小嘅 corner 嚟嘅。咁但係一路望出去，是打一個位已經望到一個好好嘅風景， 好靚。 但係亦都睇到其實佢哋那些建築的材料其實全部都是一些很老舊的一些即是金屬板啊、木啊咁樣 鐵 皮嚟嘅啫， 即係好簡陋一啲屋嚟嘅啫。 咁所以睇到就係我哋啲茶就賣到好貴啦，但係對於當地人其實佢哋嘅生活都仲係好艱苦嘅。咁所以係，但係佢哋偏偏佢哋人就很好嘅，佢哋對我哋啲來賓係永遠都係掛住個笑容，同即係佢亦都唔會 sell 你任何嘅茶嘅，佢只會好驕傲咁樣話俾你知，依啲係我哋祖先留落嚟嘅產物，我哋好珍惜佢。咁所以我拎起上嚟，我都覺得真係好有呢個大自然嘅靈氣， 會感動少少落淚，即係嗰啲感受好深。係啦， 聞到想喊咁滯。 嗰個女士係當地嘅人嚟嘅。 嗰女士就係依個村寨比較係有地位嘅一位。係 喎，因為冇係。 雖然佢係好後生，但係佢係充當住一個導遊嘅角色咯。 明白。 係啦。 好，咁我哋其實今日都睇咗好多相，最尾呢張相先。你又扮呢個嘅少數族 人，這個亦都係想講佢哋啲人真係好好。佢哋依頂帽就係一個另一個部落，係一個苗族嘅長老，佢特登送俾我嘅。 哦， 係好感動。 咁呢個就 見 到一個媽媽咁樣年紀大嘅就坐喺度，可能做緊呢度點樣整處理茶葉， 揀緊啲茶葉喺度分類啦。咁其實佢哋每日就係不斷咁喺度做緊呢啲好反覆。不斷咁重複嘅嘢，所以佢哋係好單純，好單純。佢哋唔會點樣諗去賣多啲錢，啲茶普洱茶炒到幾貴都唔關佢哋事，因為唔會完全影響唔到佢哋嘅生活。 即係佢哋又唔會話影響提升佢哋嘅改善佢哋生活，就係繼續佢哋去做種茶，去處理嘅茶，同埋。 所以我去完雲南呢一次，我就好希望就係可以我哋飲茶嘅人可以好好感激呢個大自然呢、這個土地啦，同埋希望可以多啲去回饋翻一個地方嘅農民咯，因為佢哋真係 冒住生命危險去到爬上棵樹去到採摘，跟住喺一個好高温嘅爐上邊去製依個茶，同埋好辛苦咁樣去到喺一個好簡陋嘅環境裏邊，日曬雨淋嚟到去做依個茶嘅。咁希望可以大家愛惜依個大自然啦，就唔好話因為經濟利益而走去將啲茶葉增加產量。然之後加好多農藥，加好多化學嘢咁樣，因為咁樣係會令到佢哋個土地冇得再可持續發展落去，咁就可能佢哋下一代就已經冇咗依一個咁好嘅生活環境。 咁所以總結嚟講，我覺得我哋人類同大自然係應該係要和平共處。當我哋去 take 幾多 advantages 嘅話咧，我哋可能將來都會受翻嘅苦。咁所以其實今日正正我都好開心，我都大雄能夠去讓我從旅遊裏面知道那個愛護大自然啦，旅遊的真正意義啦，同埋我諗比較大開眼界，知道原來啲茶嘅 original 嘅源頭嘅做法，唔同國家唔同嘅產區裏面都有佢嘅特色，同裏面嘅文風啦，佢哋嘅習俗啦，同埋我諗有一個好共同嘅，其實嗰種叫做傳統嘅智慧咧，希望係用唔同嘅 generation 係繼續係承傳落去。依、這個就論係無論係中國好、台灣好，或者 even 日本都好咧，依、這個都好似。都是一個共通點，就是希望能夠將智慧由爺爺、爸爸到個仔，或者繼續去到，不希望能夠會有一日會消失的 一個傳承咯。 係啊，依個可能好傳統，我哋一個可能中國人都有依種嘅心態啦。好嗱，今日時間就非常之啱啱好啦，一個鐘頭時間我哋完成咗，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嘅資料，希望有機會再請大雄上嚟再分享，因為依個 topic 咧係比較特別啦，同埋你嘅睇嘅視野同我哋可能一般去旅行嘅時候咧有個分別，但係好值得係趁呢個機會分享嘅。好，下星期同樣時間，星期六7-8点，孖寶。游世界，再见，拜拜， 拜拜。 旅行其实是一种学习，学习找回最初的自己。旅行不是去逃避，而是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无论要走几远，无论什么方向，每次旅程都有它的价值。等我德宝带大家游走世界每个角落，那记得收看和收听逢星期六晚上7-8点的孖宝游世界。